港七电台91.3，台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03.9，台东资本电台之音91.3，宜兰北一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读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唯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电机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0435072162或上逢甲官网查询。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oco 李玟。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回到18岁的那一年。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发，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希望了你，把你留在过去。 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Do you miss me? 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今天来到了2月21号星期二。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佳佳的《还是想念》。那接着下来，我们再把这首歌听完来讲话好了。郭秀玉的抽象图，他在4月1号的时候呢，会在台北的 Legacy 有一场抽象音乐会。 破了空，你却还是往外冲，只想到自己的满足，带着笑借你的世界，每一座宝库。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不必为别人丢了幸福。你走你的路，走一个没有遗憾的路。不要再愤怒，别在乎谁是怪物，你不是唯一抽象图，边走边唱边思想。 天 哪，你刚刚是吓到郭修玉吗？ 对啊，我就哇，在尾奏还给我来一个惊喜这样子。今天2月21号，我们一开始还是要祝今日的寿星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而且今天寿星好多。 Yes， 2月21号的寿星有阿元、马克、玛丽好，我是从去年开始收听青春点点点的，希望今天生日可以听到你们对我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还有金鱼，金鱼想要先点歌，哎，他要点华人女单广播界女神吴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哈？ 在最近呢，被一位认识10年很好的哥们抢走正在追求的女生，哇、wow、 啊！ 在留言的今天，虽然已经调试自己的心情一段时间，一直靠跟朋友聊天排解心中的垃圾，但是偶尔还是会陷入很低潮的情绪中。希望过了这个生日，一切都会更好，能再认识不错的对象。也谢谢两位在每一天一开始的陪伴。正在追求女生追求多久啊？ 一个月。 这个很好的哥们花了多久抢走他、 啊、一个礼拜。哎，他如果真的那么快就可以抢走他， 嗯，那 表示你的哥们可能真的是他的天才，他才会这么快的坠入爱河。 对啊， 也许他们真的就是命定的那一对。 就 你 就 是 他 们的喜鹊。 你是他们，哇，你是他们的喜鹊。你是他们的媒人。长的给你念中间这一段。 最近腰有点酸的星星，腰就是腰内肉的那个腰。马克玛丽好，各位听众晚安。 还有什么腰？ 腰女的腰。 谁会说我的腰有点酸？谁会说我的腰女的腰有点酸？我腰气逼人有点酸哦。 过了凌晨12点，我就是花信年华的女子了。花信年华什么？花信是一个 花信年华是什么呢？让我们现在来查查看。 豆蔻年华是16、18还是20？ 啊，我 啊，谢什么舞？谢正舞 啊！我刚就要说谢祖舞。 谢正舞，豆蔻年华到底是几岁呢 ？A 16 ，B 18 ，C 20， 请作答。我要扣号求救。哎，你选择扣号是谁？我选择就是广播界的女神，就是最棒的华人女单，吴玛丽，吴玛丽女士。 喂， 哎，玛丽啊， 来，先用扣号，怎么他用扣号了？ 哎， 还有10秒，他用扣号了吗？ 哎，玛丽，我现在在现场节目上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豆蔻年华是16岁、18岁还是20岁？ 豆蔻年华是16岁，赶快查啦！哎，我觉得好像听说是豆蔻好像是6，还有3秒。 是什么啦？ 我不知道，可能 A 吧。 16岁吗？好，16岁确定。那我们要现在查。你知道豆蔻年华几岁吗？ 所以请问欧先生，你刚刚选的答案是 A16 对不对？ 欸，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节目好像有点粗制滥造。欸， 怎样？ 因为你们选项没有正确答案。 欸，好像很多人说16。欸， 我这边看到的那个豆蔻年华是13岁。欸， Larry 也说16 ，Tony Liao 16，刘冰轩16，曾子欣16，李梦轩16啊，很多人都说16。第一个讲13的是小佑跟古婷李静两。 对啊，是13岁耶。 什么？ 豆蔻年华是13岁？ 会不会太早了？ 对啊， 13就豆蔻了。 豆蔻年华13到14的女子。他说豆蔻是一种淡黄色的植物， 可以吃吗？豆豆吗？ 然后含苞待放的是呜， 干嘛啦？ 含苞待放的时候称为含苔花， 花形娇嫩，香味淡雅，用来指未成年的少女可爱的样子。 对，豆蔻年华是13 到14，就是13岁。对。 哦，所以以前言情小说好像还有什么豆蔻系列还是什么的，原来那只 是给小朋友，是给对情窦初开的小女生看，所以情窦初开。 那花性年华究竟是？ 花性是24岁。 哦，花性年华的女子了，听起来有点浪漫，哈哈。今天向公司请了一天假出去 play， 想好了要把公司 LINE 群组的提醒全部关起来，享受不被打扰。 打扰 的一人日，自己吃早午餐，自己逛街，自己看书。成为听众只有1年7个月，相见恨晚，生气气， 哎呦！ 谢谢你们，让我每天晚上可以一边笑一边睡着。早上起来梳洗准备上班，我也是开着点点点或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一边笑一边画眉毛。你有刘海吗？我觉得有刘海的人像我，真是画眉毛有够随便，有时候 可以不用画。 还是会画，因为想说风吹起来还是补一下，但有时候因为画太随便，就看到想说这么不对称，风吹起来也是不好看。这样可以让上班的忧郁心减少很多。总之就是谢谢你们。 今天又看到一个，就是美国，我不敢说是无用发明，我知道啦，就是画眉的东西，它是一个眉形，然后它像印章一样 盖上去， 它盖上去，然后你就有好眉毛了。可是 每个人眉形又不一样， 所以可能要挑到一个你适合的， 就跟之前有个什么眼影贴也是一样，就是它眼影的颜色已经全部帮你画好了，就往你眼皮一粘，就是我什么渐层都上去了，这样 就有点像是刺青贴纸的概念，对不对？就你把它粘上去以后，然后你就有那个颜色。 可是眼皮也是啊，眼睛的弧度，然后什么的角落都完全。 还是其实大家可以是用剪的啊，你自己剪出自己的。 可是你会把那颜色剪掉，因为眼影的比例不是也很重要吗？这边多，这边你应该很了啊。 我不了啊，你在说什么？ 以前觉得生日愿望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很弱又很没创意，但现在真心希望这个愿望可以实现在每一个人身上。最后希望你们用性感的语气祝我生日快乐，这样比较好入眠。 花性年华的谁？ 最近腰有点酸的星星。 花性年华的星星，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12月21号，然后呢，我们在昨天星期天的晚上的时候呢，是青春点点的周日版，就青春点点一开始的时候的最后一集，然后也在脸书上面预告跟大家说一声再会，跟拜拜。那这篇文章呢，就是触及率超高，吓死我。然后就有，而且还有看到很久很久很久不见的点友出现。你还记得第一集就打电话进来的台北的风吗？ 你讲了他的那个搭档之后，我才想起他是谁。 你说姬姐哦？ 对，风跟姬姐要一起提，我才会记得。 对啊，那是第一集就陪伴我们，然后在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也出现。就在昨天的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有看到他，所以就非常激动。对，然后对青春点点的周日版是最后一集了，然后已经完结篇了。那接着下来就，我不知道昨天这篇文章可能有很多人看到， 然后可能大家有觉得说什么天哪、啊、要结束了这样子，就请各位好好的把握我们吧。 请问现在这首歌是什么？ 如果有还没有打电话进来过的，有想要打电话进来过的， 是不是该打了呢？ 这首歌叫做 Rain， 跑的过去式 Rain， Future Islands Rain， 所以就请打电话给我们吧，请珍惜我们，请好好珍惜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就问说，是不是只有周日的停了呢？平常还会有吗？平常还会有青春点点吗？那目前你们听到了，就还有。未来的事怎么样？我们不好说。 西瓜的悲剧，真话的上瘾，水星它真逆行。我在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强奸两人为无所谓，电源垂帘邻座的斜眼。哦，吸引力法则，迎面走来一个面，换上一批戴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搭上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池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默契要分开红海，不能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池还开，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折断，铁甲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这里说他再也不敢。他们深情对看，后吃一个餐，女孩偶尔通塞，像只猫被慵懒。相见，清楚他之间，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站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刁民，竟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把魔法也给做出去。 华人女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逃避诚信呢？ 什么逃避什么？ 就是刚刚在关麦的时候，我就问吴玛丽说，是不是应该要开一场点友聚会呢？ 我是不是说，就是目前我最想开的是我们上一次预告的二手衣拍卖会，只是苦无场地。 你只想开拍卖会敛财？ 你不是说你也整理了很多衣服吗？是你自己也说你整理了很多衣服出来啊。 可是我整理了很多衣服，大概也不过十几件而已，一下就没了。 十几件是借你的契机，那也不错啊。 啊 哈 哈 啊！然后吴玛丽就很自动的，刚刚就把耳机戴起来，就不听我说话。 你说今年的版剧是不是？ 对啊。 可是版剧我们还要干嘛呢？ 包下小巨蛋，这是唯一的遗憾了。这就是剩下唯一的遗憾。包下完就是， 哎，如果包下小巨蛋呢、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广播节目会有点太厉害，好屁哟、哦！ 他是虐猫人。 劲歌金曲。 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我是田雅霍，这是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风也染红了季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不是你奔不， 如果已经走不到永远，那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要再见面，想你的耳边，这样的感觉、yeah, 好危险。我可不想再对你留恋，从此没关联。即使我一定会伤心欲绝，不漂亮，我依然还想要再见你最后。 我是田雅霍，不要再见面是一首心碎的情歌，讲述着明明很爱却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感情。编曲层层堆叠，仿佛为悲伤的自己筑起一道高墙，更为这首歌的情绪加分。推荐给你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我依然还是期待着最后的机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 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裸》，2月14环亚唱片。 大家好，我是谷谷。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话说呢，因为昨天应该说星期天，青春点点 po 了我们三个人合照，然后就说周日版最后一集，就很多人在下面回文，就有一些留言就觉得说，好像蛮值得在节目上念的，因为每个人都留的真心， 很认真，对， 真心真意。但有时候中途看到一些我还是蛮想笑，原本想回复但我后来没有回。就有人会说，像因为我们是12年前的照片跟12年后的照片嘛，同一个位置，然后就有人说上面那一个是吴玛丽吗？我就很想回说，难道我是会放小太阳的照片是不是？问这什么问题，问这什么问题。然后有人说，然后有的人会常常提到小太阳跟杰瑞可代班那一集很好笑，然后好像有人是从那一集加入的，原本我想回说，哎，怎么会从这么奇怪一集啊。 小太阳跟杰瑞可代班那一集， 我是真的 完全没有印象哎。 对，然后还有人提到一些什么什么十二星界，什么还是什么，我完全忘了。我看到那些 keyword， 我是完完全全的没有 不记得有做过这件事情。 不记得，可是那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笑的一集，我就觉得蛮幽默的。如果你有空，你可能可以翻一翻，也许你会翻到一些可能跟你有共鸣的集数。 好的，0223639955，青春期543。有曾经有想过就是要加入青春点点，然后不管是在什么时期，然后有想过要打电话给我们，可能在 07、08年那个时候电话都超级难打，然后就觉得一直嘟嘟嘟，可能要打个上百通、400-500通都有可能，都打不进来。现在已经不比当年，请你提起勇气来，就是跟我们说声嗨吧。嗨，你好。有点当时的感觉，不错不错。嗨，你好。 被虐狂啊， 连两通啊。嗨，你好。 嗨。 第一通居然是翔翔。 对啊。 而且用居然，居然是翔翔。 居然是不开心吗？ 不是啊，开心啊，就是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呢？ 啊，你好棒哦。 你真的 you're awesome。 我都差点要用我的把你们两个踢出这个粉丝团。 为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号召全部点点的版友，如果敢取消青春点点，我们在下面抗议。 你说先把我们两个踢出去是不是？ 对，因为这样对你们俩没关系，就是只剩我，因为本来就是我 创的。你这一步棋， 你说什么？ 是你难得好像有脑子的一次。 为什么？这哪有脑子啊？ 不是，他以前可能就是可能就做了，他就想说不想要牵连到我们两个，还先把我们踢出去。 先踢出去，因为毕竟真的是我创的嘛，所以我有那个控制权。 只有第一个创的人有权利吗？ 没有， 也没有，我是也可以被踢出去。 对啊，对啊，就是共同管理者好像都可以互相踢， 对，都可以共同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 先下手为强，我现在就取消了。没有啦。 然后我就看，这边居然有，这边真的很夸张，有九，就是加金，就是将近10000人，按赞，然后至少有1200，就是1300多则留言。 没有啊，破啦、啊！我在早上看的时候就破2000留言了，然后分享就破1500。 我觉得分享数是 最可怕的，分享现在是169，所以我想说，我们真的有这么多听众吗？ 我们真的有听众啊！你干嘛怀疑我们没听众？ 我觉得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河岸留言卖的票也不是说卖的特快？ 你说那时候没有卖很快哦。 啊、 但我觉得可以塞满已经蛮了不起的， 真的可以往小巨蛋去。 三个不知道在干嘛，人在唱歌耶。 对啊。我就可以塞满蛮了不起的，但是小巨蛋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螳臂挡车了，就太夸张了。 像小巨蛋，你是不是就要拉小提琴了？ 虽然我真的觉得好像应该要，人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自不量力的世界？ 对，不同的才艺，比如说吴玛丽打个鼓，看那个 拍子有坐不稳，鼓真的太难了啦。如果说小学一下 keyboard 还有点机会， 吴玛丽打铃鼓可以吧？铃鼓 不好看。 为什么 不好 看、 啊？你说你又没有挑战性，就不好看。 对啊，看很笨哎， 看起来很笨。 我觉得， 可是如果要练一项才艺，就是你需要时间。 看吴玛丽自弹自唱，我觉得蛮好的。 但你需要时间啊。 反正我们现在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停了。 反正我们就 think big， 就想要小巨蛋要干嘛？想想又不犯法。 对啊，做个梦而已。 那如果在小巨蛋，你要担任什么职位？ 音乐总监，还有说， 你今天就打电话进来说你要做黄二 C 啊，还是摇滚区啊，还是什么？ 你说今天大家都在幻想，对， 幻想你坐在哪 位？我想要坐在那个艺人区，你知道？ 你不是音乐总监吗？你只能做 console 台啊。 哦，好像也不错哎。 console 台其实就是艺人区旁边啊。 对啊， 蛮好的。那我还要找，我想要找贾静雯和她老公来看。 等一下，艺人名单也是你发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些我们平常。喜欢的艺人， 平常喜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谁要来啊？你们实际一点， 我们只是做个梦，你知道吗？ 超智障的，还做个青春点点看板，然后艺人在前面拍照说：“请问你们来参加这场感觉怎么样？”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对啊， 他们硬要我来， 不要一直逼我咳嗽好不好？ 自己做那个 LED 板板， 我不知道你爱修杰楷 我没有爱修杰楷啊，只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我觉得都还蛮好看，就是 都还。 你说皮相很好看， 对，就是他们很配 ，OK。 然后小孩也长得很好看， 嗯哼， 就觉得哦，因为我上次去看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坐我旁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可以请他们来看春点点在小巨蛋的演唱会，我觉得会蛮不错的。 嗯哼，哇，你的梦做得很实际，有点欣赏你这样。 我觉得今天最妙在于可能有些人是看到新闻， 然后说来听看这个节目在干 嘛，来听看这个节目，然后就 大小他们 对 吧？他们都以为这个节目停了，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停了耶。 嗯， 就是昨天那个文发的太耸动了。 昨天还好，我没有讲啊。 不是昨天那个让我真的，以前大家都会说什么 不是很多人爱传罐头信说现在已经很多人不看内文了，但是就是要骗你进来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认识交朋友的，如果你看到就留言。 对， 我就心想说到底是谁不看内文。嗯，但昨天我就发现好像真的很多人不会仔细的看内文， 他是只看标题、 啊、就是会。对啊，因为标题一开始其实写得很清楚，是就是周日的青春点点最后一天、 啊。对啊， 对啊。 不过我真的对昨天还是余如感到非常非常失望。 我说昨天应该要做现场，是不是？ 对啊，昨天应该要做现场啊。嗯。主管人可能脑子坏了。嗯。你们不用回复。嗯、对，但我就昨天就开始在幻想，就是 幻想什么？ 性幻想哦。 没有在幻想，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青春点点停的话，嗯，是对大家生理的影响会很大， 生理影响会很大，就大家都变很健康啊， 早睡早起啊，我们等于是大家的褪黑激素，狂发送给大家。 我觉得不太妙，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可能，就是我现在看我没有这么多， 你这跟名嘴有什么两样？ 你现在要推测对不对？你现在要推测对不对？ 对，我觉得可以包围整个罗斯福路六段。 不是、啊、你包围了，然后嘞？然后嘞，可是做决策的人他就是不理你啊，然后嘞， 我们可以砸他的鸡蛋啊。 这么暴力，好好，你就算砸他的鸡蛋，然后嘞，他可以用法律途径告你啊，你就被抓去关啊。 通常砸鸡蛋这么多人砸，根本不知道是谁，好不好？ 哎、欸，哪有，那影片都会拍出这些。 好好，可是被你砸鸡蛋，然后你 被，我觉得警察机关也很多人在听青春点一点。 出动咯， 你说连警察都会，就是不可能的 cover 哦。还有，你知道我们节目， 我跟你说， 节目不是很多保存在听吗？ 我是不太相信警察会 cover 我们，但是我真心相信编排电影台电影播放的人真的有在听。 他又演了什么？ 没有，但是拜托你给我个回应吧，我真的渴求这个答案，求你给我点暗示，这样。 这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每一次只要在节目上讲到什么电影，那个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播了，过一阵子我就在电影台看到那一部电影被排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排电影一定是有个专门的人在排，说，我今天那个台要播什么，要播什么，一定有点有在里面。嗯哼。可是他都不出来承认。 他现在可以致信给春春点点的。 对啊，不然你写信给马克信箱，偷跟我讲一下也好。你用报纸剪贴的嘛，我也寻不到。我就是，然后寄来， 好变态哦， 蛮好的，蛮好的， 没有，嗯， 没有，你讲，你讲， 你的那个幻想就是不实际啦，你就算就是上， 那你觉得小巨蛋不实际吗？ 哦，小巨蛋是不实际啊，的确是个不实际的梦啊，可以做做看啊， 还是你去写那个补助案？ 补助案，我最近才跟政府机关闹，不是很开心，嗯。Legacy 试试看好不好 ？Legacy 就没有什么 挑战性， 特别跟 西门河岸就差不多啊。 对啊，就再多400人， 总统府前面。 干嘛跨年啊？ 要升旗哦！我们有自制点旗吗？我们要升在国旗旁边。 升点旗真的好不要脸哦！ 好中二哦！ 好屁、哦！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画面。 这真的很糗哎、欸！我跟你说，这个上新闻是真的糗、哦。你在下面唱歌。的时候被拍到真的很糗， 真的哦。嗯，不然那我们要唱什么歌？ 爱人都情侣，被无情拍，而且还都拉拍，因为他要唱很慢。有人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用那个管乐团编制。 哎呦，这个真的好屁哦。 然后最后说他是绿毛人，赛 我觉得不错啊。而且又不用花钱，我们就聚集在一个广场而已。 这个节目真的好屁，我有点受不了。 我们就聚集在一个广场，然后快闪活动，然后拜拜，然后大家再见，这样也不错啊。嗯， 没有根据哪一次办活动，我们要快闪不容易。 为什么？ 我觉得 会被拦下 来。对，人要散开很难。 哦，讲到青春点点，其实我突然想到，就是好像对我人生帮助也蛮大的。嗯。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我是班主，嗯，然后就是很就是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会英语，嗯，然后就是我好像上个月才接到，就是有人问我说，就是有没有办法接学生，嗯，然后就寄那种私讯给我，嗯，然后 你说教学生，可是你不是讨厌教学？ 对，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上个礼拜去台中演那个马吉多，嗯，然后还有点友特别到台中来看的，然后他说他不是要为了要看。 就是 马奇朵， 你安东不？ 他为了 看 你， 王令翔， 他为了你， 对，我想说，我何德何能啊？ 那你有给他些钱吗？ 干嘛给人家钱？ 我看完结束的碰到他，而且不止一个点友来看，我觉得还蛮感动。 什么？ 重点是我也没有宣传，就是我好像没有宣传我要演。 那他没有想要跟你交友吗？ 应该是没哦，有一个是有，就是有加我 Facebook， 但是那个就是特别来看我的那个，他好像没有加我 Facebook， 或者对他可能就是追踪我的 Facebook 而已。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他这样跟我讲，我想说，就是觉得很感人。我想说，这个节目对我影响也是蛮大的。如果停掉，我真的会去抗议。 你看，不是啊，我就已经跟你讲，抗议也没有用啊。 那我们是不是私下可以好想想，就是怎么应对？ 应对，能怎么应对？你能怎么应对？对啊， 他现在他脑子动得很累哦，他已经他待会会去吃牛排，因为太耗脑力了。 我觉得我们春春甜甜应该有很多法律专家的听众，他可以给我们一些聪明的。 哎呦！ 好，谢谢我们的音乐总监， 好， 以及媒体艺人 哦，人 公关， 好 ，OK 的，这个我喜欢这个称号。 好， 然后，其实我有场地可以办那个 什么二手一拍卖会哦， 没错， 我玛丽只在乎这个啦，你这个早点讲嘛，他现在眼睛都亮了。 我刚才是让他一直讲啊， 我真的有地方可以办， 在哪？ 在内湖。因为我最近有关心， 还嫌，哎呦，想练才还要嫌地点哦。 内湖 好远哦，我家离捷运站也是有点远，在一间饭店，因为我现在负责那个饭店的一些事务，所以那个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运用。 哦， 觉得好像不错。 好哦， 好啦，就这样， 晚安哦， 我的青春， 就长大啦，就大家就长大，青春点点，就是我们长大了，散。 真的回想以前，还要妈在，我讲脏话。回想以前还要在那个电台下面等那个吴玛丽和吴仲强， 干嘛？你是瞧不起那时的自己是不是？ 我到底在干嘛啊？ 爱啊，这就是爱啊， 这是真爱。 懂了，而且那时候吴玛丽长好胖哦， 有很胖吗？ 是 很 脸很婴儿， 是脸很胖妮吧？ 跟现在差好多哦。 可是人胖妮一点好像比较可爱。 不准，我觉得你现在可爱太多。 我觉得胖妮的时候很可爱哎。我觉得大学生时期很可爱，好可爱，好就是 好了，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好可爱、 哦、都可以结束了， 好 晚安， 拜 拜。 拜拜 那我要关麦吗？ 不用， 我不用啊， 不用。 02-2363-995，23639955。可是半点剧只是一个拍卖会，我觉得很。 那就单 no, no, 那大家说要干嘛嘛？总不能就是我们聚在那边，然后你一看我看你就不能讲话这样。 哦，嗨，你好。 喂。 哎呦，你是？ 我是大智。 大什么？ 大智若愚的大智。 大智你好。 大智你好。 你好。 大智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是消失很久的，那个昨天突然回归的。哇！对。 消失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然后消失多久？ 我。高中应该是2005-2006那时候，就是节目刚开始那时候了。 嗯，然后 对啊，然后念大学的时候吧，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就 忘了我们， 这时间就都不在宿舍啦。 那你都在哪里？ 大学的时候晚上是不用睡觉的。 那你都去哪里？ 大学应该到处去啊，反正就不会在宿舍里面啊。 哪里嘛？ 操场啊，夜冲啊，夜宝啊，夜唱啊， 夜 反正就是 夜宝是什么？夜里煲汤、哦、 保龄球啦。 哦，夜里保龄球， 就是半夜打比较便宜啊，对吧、啊？ 夜宝、夜冲、 夜 唱、 夜游 哦，夜游对啊，然后操场啊，社团啊，反正就是不会在宿舍里。 夜草 什么、 啊？夜草啊？ 没有啦。这样都会被误会 哦、 对，对啊，然后就突然昨天看到那个贴文，然后就因为我是看到高中同学的贴文分享贴文看到，然后我们就想说， 以前高中的时候还因为这样子说以后要念传播，然后还真的念了传播。 后悔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同学不会，那时候我同学还跟我讲说祝你成为第二个玛丽这样子。对，然后过了十年，现在算十几年吧，然后就整个歪掉了，就是完全没有朝那一方面前进。 那你传播对就是念大传？ 对啊。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工程师。 工程师 啊？为什么？ 对啊，就转行啦。 可以这样说转就转哦？什么的工程师？ 就科技厂的工程师。 啊，这么厉害？ 没有啦，我是我的位置不需要一些理工技能，他们也需要一些文组的学生这样子。 哦，是哦。 那你在你公司不就是 hit 到一个爆炸？ 当然没有，还有颜值才会 hit 到爆炸。 可是你那边就是供应量很低的话， 你现在是用供需来觉得？ 啊， 其实主科里面女生很多，没有那么少。 嗯， 对，所以。我很开心，我今天从头听到尾，然后就很开心说，节目整个都没有变，都跟我高中听的时候一样，就是那个音效啊什么，全部都一模一样，然后你们声音也都一模一样。 一样屁！ 有啦，就是那个每一个就是生日的那个啊，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还会写就是纸本的信给你们，然后什么，然后就是哇，一样有生日的那个，然后一样有那个，像昨天我同学就跟我说，我研究所的同学跟我讲说，他说。我同学以前，他说他高中同学以前是吹口哨大赛的冠军， 哇， 冠军哦， 还是得奖，我也忘了，有点忘了。然后反正他是这样讲，我说你讲出来就暴露年纪。 昨天有人把那个《青春吹吹王》的片头写出来，我才突然想到说，哦，好像是这个。是吗？ 对啊，是这个啊。 对啊，就很怀念。希望你们可以继续陪着现在的高中生这样子。 好哦，谢谢你， 继续陪他们长大。对啊， 晚安了，大志。 好，晚安， 明天上班加油， 拜拜， 拜。 说到竹科工程师，因为我朋友现在在跟竹科工程师 交往， 然后他就是他同事就会说，我看你女朋友那一群朋友的照片，然后就看一看，他看到我，他就说。这女生长得蛮可爱的，要不要介绍一下就可以跟她认识。然后那时候，然后我有人就说，那你把那个工程师的照片我先帮我的姐妹看一下。她就给了一张就是工程师大家可能聚餐的合照。她就说，希望你不是跟我说最右边的那一位。她就说 That's right, 就是他， 就是最右边那一位。因为最右边那一位这绝对不是歧视，是他真的有点就他可能是比如说快要到要买两个飞机座位才能坐进去的，他就说我觉得他应该要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再考虑要不要追求爱情。 剑歌金曲， 这是一粒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五百元 China Blue。种子， 我想要飞去佗位，嘛无法飞去佗位，我是一粒小小种子，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日子，我渡过海波浪水。还是有你去，因为无论你天涯海角，咱会来选定开花，咱会来生又发枝，注定是一生的找找，只有我甲你，咱两人念做伙，无人把。做伙来小活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 识都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部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部屋，0800-067-167。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我是五八。 0223639955，12:5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说声嗨，嗨你好， 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呀？ 我是格格， 格格，今天谢谢你的伦敦之物。 客气，因为我今天有听到那个老板跟我说，就是叫我打电话进来，所以我就打电话进来。 格格原本今天也很，因为格格的先生， 嗯， 今天来电台接受访问， 嗯， 原本格格也很想来，但他就假请太多，再请会被 fire。 对，因为我三月要去日本了。 什么？ 对，然后请了五天假。 是蜜月吗？ 不是啊，蜜月已经去过啦， 哦， 他们去欧洲了。 哦， 蜜月已经去了16天， 嗯， 然后三月要去日本，所以我今天不敢请假，结果居然错过跟玛丽见面的机会。 反正还是有机会见到面的啦。 感觉要好久哦，还是你们可以再来。 哎，我有个问题， 嗯， 你们的冰可以放多久啊？ 我们的冰哦， 嗯， 都是天然的呢， 基本上不会坏，因为冰都是放在那个冷冻库里，可是因为它是天然的， 嗯， 所以它味道会慢慢衰退， 嗯， 然后会越变越淡，所以我们都建议在一个礼拜以内要吃掉。 一个礼拜内哦， 越变越淡，所以它最后变清冰咯， 就它会变得很没有味道。 那如果我放了3个月还可以吃吗？ 如果你想 快啊， 你想吃的话可以吃啊，会很不好吃 哦。Oh, 嗯， 好， 嗯， 怎么了？有放了3个月的冰吗？ 有啊， 是上一次的吗？ 对啊，常常搞轰趴的时候你送我的冰，我现在到现在都还放在我家冰库里。 那我觉得你可以找时间再来吃新鲜的冰。 然后还有那一天，玛丽送我的蛋糕，目前还放在我家冰箱里。 你知道冰箱其实也不是就是拿来什么都可以狂放就没事。 我冰箱很空，没有担不用担心。 不是很空的问题， 我想就是 食物要趁新鲜吃。 改天可以开个直播，让欧小柔看看，就是让大家看看，就是吃11月21号的蛋糕跟冰，然后身体会不会有事？ 马克就是那种就会觉得只要食物放进冰箱里就永远不会坏掉的那种人。 他们看起来目前都还好，哎。他们看起来都还好，目前。 嗯，应该只是看起来。 蛋糕我觉得真的不太 OK 耶。 是哦。 蛋糕会在里面感觉会自己有一个世界，可能在做一些什么东西。 它外观看起来都一样，啊。 就都在里面，但你看不到的枝微末节。 那我把它切开来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就算没有长什么东西，应该很干吧。 哦，好像看起来有点干干的。 然后冰淇淋也会很干哦。 哦。好。 嗯，没有，只是很久没打电话进来了。但是其实我每次都就是想不到说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就有时候就是正准备打电话，我就想说算了。 嗯 嗯， 好的， 好，那就 哥哥晚安， 晚安， 拜 拜。 02236399555，今天的青春点点一样会陪你到凌晨的两点钟，在一天的一开始的两个小时，不管你是05年加入的、04年加入的、09年加入、10年或是今年加入，还是你今天才刚刚加入的，都欢迎你加入我们今晚的青春点点点。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Adele 艾黛尔的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是跟我们一起长大、一起成长的话，这首歌也送给你们。 Everybody here is watching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home.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But if by chance you're here alone, can I have a moment before I go? 'Cause I've been by myself all night long, hoping you're someone I used to know. You look like a movie, you sound like a song. My God, this reminds me of when we were young. 这是一粒种子的心声，只有我和你，我们两人黏在一起，没人可以拨开，一起相依偎，落入土里。情人节最缠绵情歌，500 and China Blue， 种子。 但是我无论何时，会当来对头坐起，只因为我，啊，来拄着你。风吹我流浪万里，我经过苦甘日子，我渡过海波浪水。还是有意义，因为无论你天涯海角，咱会来选定开花，咱会来生又发起，注定是一生的草吹。只有我甲你，咱两人念做伙，无人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放射照顾像那飞翔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们。 飞碟联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深夜一点整。 大业大学教学卓越， 大业大学国际双联学位， 大业大学繁星推荐及个人申请，热门学系跨领域学习，产学合作，提升竞争力，为梦想画下美丽的蓝图。 洽询专线04-8511-222。 大业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承诺没有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 我们不要再见面，变得我又想你的耳边，这样的感觉。 陈雅获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全省签唱会2月26花莲远东百货，更多活动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的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天你 UFO。 我们大狗狗手表谁也不会离去，大狗狗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02-23-63-9955，来到1:01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嗨， 嗨， 嗨，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你要问？ 哎呦，以前不想要被听出来，现在居然反问说你们居然听不出来我是谁？ 不是啊，因为应该很习惯了吧？我再怎么装也装不出来啊。 嗨，小优， 嗨， 怎么了？ 哦，那天真的超级累的，我去排那个真的好累。 那最后有排到吗？ 最后我姐是隔一天去才有的，因为她那个很奇怪，她是现场试票嘛。 嗯。 然后她13号那天其实试票很多，然后我们那一天是我去帮我姐排早上， 嗯， 她就是下午再来接，她要隔天下午再买。 嗯。 那我在那边排，然后。那边就已经有没，就是要买19号跟当天晚上的，就要已经在那边排了。 嗯， 然后当天晚上好像才卖出十几组而已，就是十几组的意思就是说，总共一组就是两张的意思。 嗯， 就总共啊，就是那边排了大概几百多个人吧，然后就 几百人，但只有20张， 就不到20。应该说40张啦，因为一个人可以买两张，就是不到40张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看到那边很多，因为有黄牛嘛， 嗯，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黄牛赔很多钱这样子。 哦，是哦， 大家都没有买黄牛， 不是因为黄牛都是他们可能人都会在比较后面，啊，他们要请人家来带牌就是要给钱嘛。对，然后他们就有开到一个小时，好像排到250吧。 嗯， 对，然后就是。就看到那天很多人陪啊，然后后来就等我姐来，结果后来隔天我姐他们更惨，就是隔天好像只卖出3组吧， 嗯，都没有人要退票了， 就是没有人要试，就是没有试票，主要是公关票好像都被可能被艺人拿走了这样子， 嗯， 就是后来因为他后来很多艺人去看嘛， 嗯， 对吧、啊？然后我那天排其实排那个是真的很无聊，就是一直坐在那边啊， 嗯。 然后可能跟前后左右的人聊天啊，然后就有遇到点友欸， 哇哦， 他说你是小右吗？我就说，我就想说我有那么聪明吗？小右是，我就想说哈，他是谁啊？然后他就说你是青春点点那个小右吗？ 嗯嗯嗯，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你是来帮你解牌的不是吗？对啊，我就说对啊， 好青春点点系，好害羞、 哦，对啊，就是很奇怪，我说就觉得。奇怪，我有那么有，就是我想说会被认出来，也觉得蛮奇怪的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他应该也没有买到，然后就那个什么，当天晚上我其实有看到艺人走在那个，因为我想说艺人怎么可能会走那边，就看到修杰楷跟贾静雯。 欸，为什么他今天这两个人一直出现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欸。 其实我因为刚陈晨在讲的时候，我想说， 是讲到小巨蛋。就是想到修杰楷跟贾静雯吗？ 没有，讲到小巨蛋，然后就想先丢，他丢出来之后，小优就说：“哦，讲到这个，我也有看到他们。” 然后我想说：“哎，奇怪，我那天有看到他们，然后想说他们怎么会走那边呢、啊？” 嗯， 对吧、啊？然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样子。其实我姐听了两场嘛，对吧、啊？ 嗯， 而且我觉得19号那天你们应该要为什么不做现场啊？因为我那天我生日啊。 没有啊，从过年过后，飞碟电台就把六日节目改成预录。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们这既然要做个结束，就是应该要 从过年之后就把节目改成预录。 啊也是。 这是一个句号，这不是你今天想进门，我今天想出门，我今天想左转，我今天老娘爽，我今天不爽。 对， 就这不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政策，这是你必须要遵循，就是不是你说你有没有诚意的问题，这是 没有啊，只是希望这样子啊。 嗯，因为你生日嘛，对不起哦， 不是因为我生日啊，是想说也是个结束嘛，因为当初我听的时候，因为我还记得我当初听的时候是我朋友介绍，哎，我高中同学介绍我，然后。他就说，因为我高中同学他从来没有打电话进来过。他说，他每次都叫我打，他说、欸、你打啦，你打啦，我们就是很想要听你在里面就是哈拉这样子。 殊不知你变哈拉王。 对，然后 哈拉到被禁播。被说你一个礼拜只能打一通哦。 对。然后就是好了，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听那个就是吹吹王嘛，然后就有听一集，不是有那个手枪 是。手枪王 就是那个，对，那个还蛮 口香糖。 就我那时候还一直宣导给我们班上的人听，就叫他们来听听这点点点。 所以你其实听很久嘞、 欸。我其实真的听很久，从高中的时候听到现在啊，就大概已经要十年了吧，差不多了。然后就是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听这节目好玩的地方是，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嘛。就是进来分享自己的故事啊，我觉得就是会有感人的，或者是好笑的，或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很无聊的，因为我有时候遇到你们很爱挂人家电话，我就觉得还蛮北蓝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也会挂他电话这样子。 嘿、 啊，然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哎、欸，我觉得你们如果要在小巨蛋办，可以请嘉宾啊，这样子小巨蛋就会坐满了。 请嘉宾这样子小巨蛋就会坐满了，你就要请到什么嘉宾就会坐满呢？ 可是我们跟所有天王天后都没有交情哎、欸，都没有 私交。你举例子嘛？你觉得前面点点可以请到什么嘉宾？ 没有，因为你们不是都会有请过，你们不是都会请之前都会请一些艺人来上，就是应该说他们不知道是他们安排还是你们请他们来上 你。那你觉得我们要请谁呢？ 可以先请个，我觉得可以先请个徐佳莹之类的。 你的名单number one 徐佳莹。 嗯。然后我现在想到徐佳莹啊，林宥嘉之类的。 好像林宥嘉是有可能的。 对， 好像 Yoga 好像有可能，嗯，因为就是在徐佳莹跟青春点点比较没有什么交情的感觉，嗯，对，因为在发了那篇文之后，我看到 Yoga 默默在可能七点多还是八点半的时候，他默默按了青春点点赞， 真的假的？你干嘛观察他那么入微啊？ 因为那天就是星期天晚上，我就在大部分在后台看，然后跟回留言这样子，对啊，蛮妙的，嗯。 我觉得可以请 Yoga 之类的啊，然后也还不错啊，就是就他变主角没有啊，就是当嘉宾来陪衬一下这样。 好， 谢谢你哦，小佑。 好，晚安了， 拜 拜。0223639955，嗨。 喂，嗨，嗨， 嗨，阿兵哥。 哎、欸，你 已经入伍了？ 明天？ 明天啊？哇！ 没有，那今天啊，今天 新训到什么时候啊？ 我不知道哎、欸。 你是要当四 个 月那种吗？ 抛弃所有时间观念。 你只要当四个月而已。 四个月不是而已。 什么？等一下， 所以注意你的措辞。所有要当兵的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疲惫的。 这什么态度？四个月而已。 不是而已。 四个月而已。 四个月 而已。 好，随便啊。 怎么同样都是四个月，但是你的那个气氛跟我们稍长的访问也要当四个月的人，感觉差好多。 对啊，另外一个电台的助理，然后新助理叫做 JJ， 对，然后他也是要去当兵，他还想要自愿看可不可以去离岛之类的，或是外岛，没有，他想要去外岛，不只是离岛。他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嗯 嗯，你呢？你要不要也去金门马祖看看呢？ 哦，不要。 南沙群岛呢？保家卫国，乌丘。 离家越近越好。 离家越近越好。 嗯。 可是你可以回家吗？ 放假可以回家。 那放假就可以回家，你离家近干嘛？你又不能天天回家。 至少 回家速度比较快，你可以拥有的自由时间更多，你不用花时间在交通上。 嗯 嗯， 好像要三个礼拜之后才能出来。 三个礼拜之后 ，Oops， 好惨哦， 真的好难过。 嗯， 好难过，跟你们拜别一下。 长发，我在那边很认真的跟你说一声再见， 拜拜。 当个兵出来，世界就不一样了， 顶天立地。 嗯， 拜拜， 拜拜。 哭什么？难 过， 四个月而已， 没有而已。 你们要不要？你要先练习喊一下吗？ 喊什么？ 现在还要喊雄壮威武什么的吗？ 现在还要啊。 那高中就学过啦、啊， 有吗？ 高中还有什么狗屁军科比赛啊？ 哦、 嗯， oh. 好可怕哦！台湾学生好可怜。 好啦，去复习一下吧。 拜拜、 啊，拜拜，好，拜拜。 02-2363-9955，一点十一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好、哦、好。 喂， 嗨嗨嗨， 阿朱曼， 阿朱曼，你好。 哦，我那天看到那个脸书的讯息，真的超级难过。可是因为我一开始我是先，因为我家收音机，我的收音机坏掉，所以我是从过年之后我都是用 App 听。然后昨天我是先点开 app， 然后就是在从最下面的留言开始看，然后我想说下面的人怎么感觉都很怒，我想说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问了也都没有人回，我就想要自己查，就一查之后 看到，靠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可以找出来的。 对，就很好奇到底怎么了，然后因为我也知道阿尔姐的那个，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有点怪怪，我就查。就看到，就整个有点超级难过，然后我就很珍惜，我就拿着手机一直在看留言，然后一直在看，最后就是只剩几分钟那样，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男朋友讲说，我就说怎么办？其实几点点，礼拜天了已经没了，他就说真的假的？为什么要停掉？怎么？然后我就瞬间就火了，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停掉啊？然后我就整个就是很难过又很生气。莫名问了一个为什么要停掉，我就觉得我也想问为什么要停掉啊，然后就后来今天我同学他们知道之后，就每个人都一直传那个就是新闻上的讯息给我看，因为我从国中就开始听，然后我现在已经大四了，然后我是每一个就是我每一个阶段的朋友跟可能就是我遇到的所有人，我都会先问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青春点点点，然后不知道的人我就会有一种你们为什么不知道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强迫他们去听，然后跟他分享哎，你昨天有没有听昨天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聊，然后就变成说我身边非常非常多朋友可以就是都知道这个节目，然后后来他们知道之后就会很难过，也很难过，然后就跟我说他们是被我拉进来听的，然后因为礼拜天的被停掉，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也觉得很难过什么的，然后就觉得我真的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频率也停掉该怎么办， 嗯， 怎么办如果有一天 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孩子，就 可是 就 叫他去哪里找你们是完全没有生活，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失去了重力还是什么的感觉， 失去了动力， 失去重力动力 哦，重力 类似就是会有一种 不管它什么力 还是有录音档啊， 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而且就 就是礼拜天，就是我虽然是预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那个音乐都很悲伤。然后今天我就很准时抱着手机在听，然后就很怕就是会一些就是要是很低沉或什么的，然后就前面你们在讲小巨蛋那个，就觉得真的是太白痴。就是还是一样很好笑， 好， 就觉得好一些， 好。 对，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因为刚刚前面不是有说那个当兵的那个嘛，然后因为我男朋友他就是近期也是看到，就是收到兵单或什么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去邮局领，就拆开他写那什么不用当兵的免疫，就是要去领免疫通知书。 那他免疫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哎，可是我有一点点觉得难过，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开心。 你希望他去当兵离开你一下？ 不是，就是我会觉得男生应该要当兵才会。 哎呦，女生讲这个要被赞咯。 为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才会，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他的想法没有到那么成熟。 可是你觉得当兵之后一个人想法就会变成熟吗？ 我告诉你， 原因是什么？ 我告诉你，不会。真的不会， 真的、 哦、为什么当兵思想就变成熟？他在当兵的时候做什么吗？脑内移植吗？ 不是， 你说、那 个、因为不是会被训练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过程，只是因为我同学的男朋友是当兵之后就是变得比较会，就是会想比较多，就是可能想家里不是只有玩或是什么，就是会觉得爸妈其实身体现在已经老了会比较重要或什么的，而不是脑子里都只有要玩，然后跟家里要钱或什么的。 当兵的那一瞬间会马上知道你人生当中重要的是什么跟珍视的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他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好像当兵会变比较成熟，然后可是我不希望他去当兵又会觉得就是我不想要分开算。 那你到底想怎样呢？ 才四个月， 我就 是不知道， 可是因为我就是母咪啊。 欸，你真的是要封你为青春小母咪。欸， 母咪到底是什么？你们一直在讲母咪，可是我不知道母咪。 其实我也不知道，很难解释。 反正你就是母咪啦，不用问为什么。快乐， 开心，觉得可爱。 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是觉得很好笑。 好， 好啦，那我没事了。我真的很爱你们， 谢谢你， 谢谢你，雅子们， 拜拜， 拜拜，02-2363-9955 ，Hello。 喂， 嗨嗨，你是？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小优。 嗨， 我今天一样就是还是想打电话进来聊一些平常的事情。欸，也不是平常，就是看了昨天那篇文之后，就想聊之前听的事情。 嘿，怎么了？ 就是马克玛丽要是想要恢复之前的节目内容的话，想要恢复哪一个？ 恢复哦， 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 啊，你说吹吹网那一种啊？ 对，吹吹网那一种。 恢复哦，我们单元好像都很短暂，不是吗？ 我就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很希望广播剧的做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恒心、耐心以及定力。 执行力， 对。 那我有那种点子吗？就是说想要继续写下去剧本那种。 你说广播剧的剧本哦？ 对啊。 就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话，那哎，我们《仙剑》真的是做了十分之一耶。我们之前有个剧作是要做《仙剑奇侠传》， 没有做。 我们已经录了一点点，就是很配角的配角，想说先把配角录起来放，因为主角三个主角的戏份太重，那个会是某一天要录音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是因为《仙剑奇侠传》不知道什么越做越庞大搞，跟是王家卫要拍电影是不是？后来就 算了算了， 他就停滞了。 其实可以把那摆在礼拜天播就可以了。 不是什么时候播，是我们把它弄得太大了，就连 播 都没有做。 这 project 太大了，是不是？ 对。 是。 我个人是就是蛮怀念那个青春大学的。像现在就是 大学的， 对啊，像现在就是学测刚考完嘛，然后就可能有一些高三的学子们正在对大学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啊，就可能要是他们就是我相信青春点点有很多高三的听众吧，就是听了之后就可能对大学更有方向啊。 那还有什么想要继续做的吗？ 嗯，没有。 还是天天打麻将？ 没有。 没有， 嗯，死气沉沉那个节目没有办法，就是成了，还 好， 成 还好吧，就是也不会觉得说马克玛丽就是这样子死气沉沉啊，还是觉得就是每天都还是活力满满，就算昨天发生了那么重大的事情，今天还是一样带给大家欢笑啊。 说到活力满满，我在 App 上看到世轩的留言， 嘿嘿嘿， 我因为当兵变成熟了，逗号，但同时也得了忧郁症， 哈。 就前面 好不， 这真的是一个情绪张力好， 对啊， 好大的两句话、哦。 这是极短篇吧？ 这如果投，哎、欸，这如果是什么简讯征文活动， 对啊， 你一定得奖。 对，这会得奖啊！这极短篇厉害。 嗯、马克玛丽会觉得说，当兵现在变四个月，会变得让人不成熟，还是就是说没有锻炼懂？ 什么什么 都没有锻炼到， 都没有锻炼。可是当兵目的不是锻炼啊，就是我对于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意见。然后我觉得，如果要当兵的话，就要应该要全民皆兵，不应该要分男女。然后如果要当兵的话，那个一起；如果不要当兵的话，就全部都不要当兵，就是这样。 所以觉得四个月反而是很鸡肋的做法。 嗯，哈哈，你说什么？ 就是很鸡肋，就是很。很没有用的做法，就是反而浪费你四个月这样子吗？ 对，要、嗯、对，要么就是全部都不要啊，对啊， 就是、要么的话就是一直持续做下去，也不是说两年这样子而已嘛。 什么叫两年而已？什么意思？ 就是像很久之前不是当兵就是当两年吗？ 对啊， 那就是马克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只当两年，就是。一样继续当下去，就 是不 是 啊？就当两年， 要当兵， 要当 就 当两年，但是男女都要当两年。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要当两年，就像以色列一样。 哦，对对，我刚才也在想以色列，就是觉得说，就是老师常常在国防课上面都有提到以色列，就是说他们就是真正的全民皆兵的这样的概念、啊、 Yes， 好， 再会， 马克玛丽，晚安喽，拜拜， 拜拜。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要真实坦白，请赤裸相见。Sammy 郑秀文相隔七年的诚挚邀请，来一顿裸体早餐。我们有关一贯楚楚的完整，我请你。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 裸，2月14与你坦诚相见。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每年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回违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全面上架，起初娱乐。我是吴克群。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聚越深，每夜每晚红着 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1:25022363995。嗨， 嗨，你好，马斯玛丽，你好， 来好， 你是谁？ 我是嘉义强哥。 嘉义强哥好， 好 久不见， 强哥是哦，这好哎，好久好久以前的人名哦，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我从2008年开始听的 哦， 然后我很久以前有 call in 过好几次， 嗯嗯嗯嗯，嘉义强哥是记。Bubble 给我的人吗？ 我是寄怎么讲？我是传林雨涵的人。 哦，对对对，传、 那个、 Rain 给我的人，对对对对 对。 你好棒！ 我是当时提供林雨涵的那个单曲 CD 给马克的人。 我们有播吗？ 有啊， 有啊。 嗯，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 不 知道。 没有人 那张呢？那张呢？ 我的预告。 再听一次。 我找一下哦。 好， 我现在找那个邮件档，会找得到吗？ 应该会吧，我寄到你的信箱的。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然后我第一次参加的那个不是第一次啊，就是那个活动是青春一城、嗯、第一集，我有参加，而且我是第一个回答的问题的人。 第一集的青春影城的第一个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飞机上有蛇。 啊、第一题就是秒杀 题、 就是， 怎么可能？ 这个单元一开始这么随便。 是很随便啊，只是一个示范而已啊。 哦，你说我们让听众上线，只先用一个示范赛试试看，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不是正规赛。 就是我记得还另外一个听众跟我，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当场抢答这样子。 哎、欸，飞机上有蛇，真的很很恶， 很随便啊，没有。我说的题目，嗯， 真的很恶。 嗯嗯。然后我记得上一次 call in 是在，您不知道几年我也忘了，但是那一次是讨论有关那个兽岩音效的演唱会那一集， 嗯， 就是他对 58 那个， 你说他来台湾， 不是最近在台湾，不是最近在台湾哦， 嗯， 更早之前他在那个什么男女交大队上面被二审那一集， 嗯， 很久了。 真 的， 他连结婚又离婚， 对对对， 又不知道干嘛了。 那是我最后 结婚又离婚了。 对啊，哎，有没有离婚？有吧？我忘了。 有，好像离婚了吧？ 嗯， 我也真的没有看的。 嗯 嗯，然后之前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是2008年那时候，然后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然后一直我那时候甚至在英国也有 call in， 我还有一次在英国寄明信片给你们。 嗯， 对，然后后来回来台湾之后，因为工作，然后也听了一阵子这样。 嗯， 对啊，然后近两年都在听下午玛丽的节目， 因为上班的关系吗？ 是啊，是啊。 感恩 玛丽，玛丽的下午跟老兵的节目，我也蛮常在 App 上有回应的、啊，像上次那一次老兵的一句话惹怒制作人那个， 你用哪一句话惹怒他？ 白色巧克力不是巧克力。那是我， 他超火的耶！ 那是我， 他的点真的都很奇怪。 对啊，对啊，所以我也听了飞碟蛮久，我从以前德仔跟老人就开始听了。不过德仔上节目那一次我没有 call in 进来。 嗯 嗯，对，不然德仔其实很多问题我也想问他。 最近有什么问题？我看可不可以帮你回复的。 嗯，这个哦，我那时候跟节目在讨论有关啊，可是要想不太起来，嗯。 又想不太起来， 对啊， 应该要放的是哪一个啊？我也不知道，心理论的是 process 吗？ 是 process。 好， 终于在尘封的资料夹里面找到了吗？ 等一下哦，马达林， 马什么达什么林什么？ 对啊，一跟二我应该放一还是二啊？ 哎，应该是一， 应该是一， 嗯，对。 好， 这张单曲我也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哇，这张单曲多久？十几年啊？有没有15啊？ 有，那我高中时期大概1997年、98年的时候。 不对，应该是二。Madeline 是 Mandarin， 是国语。 哦 ，Mandarin 国语啊。 好，感谢嘉义的强哥，让我们重新的连上线。 好， 谢谢马克的玛丽。 强哥晚安， 好晚安，拜 拜。 0223639955，0223639955，时间来到了1:30。如果青春点点停播了，你的心里会乱糟糟吗？会，也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唱日文？为什么？ 我看到奶。 为什么？ 你请林凡最早进来讲啊。 0223639955，不行，我要把它换成国语版才行。嗨，你好， 终于是我了。 谁呀、啊？你是谁呀、啊？ 我是倒霉。 倒霉？ 对，我天哪！我因为想说这一通，我再没有接的话，我就放弃了。 为什么？ 不要放弃， 声音很熟、啊。 不要放弃。 没有没有，其实我是第一次打进来的。我天哪，好紧张。 金丹草。 其实我听，我今年26，可是我听节目已经。很久，从高二、高三，我妹妹介绍我开始听的。 17、18岁到26岁， 差不多 9年、10年的时间。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那个节目的时候，是母亲节在播那个潘玮柏跟苏芮的那个什么歌。 我什么更想懂你哦？ 对对对，我想、就是、我想更懂你。 嗯，对对，可是忘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反正那个从那个时候觉得，一听到你们的声音就觉得。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痛调，就我就一直听到现在了。 哇、 没有中间没有停过。然后现在上班的时候也会固定听玛丽的节目，有时候也会在里面留言这样子。 嗯哼。 然后也买了书，然后所以昨天听到那个我妹妹传来消息跟我说，就是节目要收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平日的要收了，有点就是 对， 真的有点难过，觉得说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打进来， 打包回家。 今天想说一定要打进来，不能够再后悔这样子。 太棒了， 这个态度就对了。 没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人，把握当下，想到就去做。 嗯，虽然真的潜水很久，可是就是想跟马克、玛丽说，就是虽然平常没有在 call in， 然后也可能参加活动也很少，可是每天晚上的节目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我都是听贵节目睡觉的，虽然起来也是会听录音档这样子。就是很多的帮助跟感动这样子，谢谢马克跟玛丽， 谢谢你， 感谢倒霉， 可以就是节目可以继续做久下去，有想过说大概可能会再做多久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心里乱糟糟， 反正我觉得 不可说。 哎，反正我希望马克、玛丽真的可以继续的做下去，你们真的我觉得可以帮助了很多很多人，谢谢你们。 倒霉，你一点都不倒霉。 我终于真的是应该要幸运，我终于可以幸运的去睡觉了，好累哦。晚安， 拜 拜。 不会这个还是日文版吧？那我就生气喽。 马克要， 我要跟嘉义强哥生气哦。Yeah。没有人了解我在发烧啊。 这真的蛮 sad 的，没有人了解你在发烧， 还是发烧？ 他当年才几岁，应该是不会唱发烧。 豆蔻年华 是谁？ 含苞待放。 你抖什么？你摇什么？ 摇摇摇摇摇！ 你扭什么？ 哇哇哇哇！ 肥的音乐摇摆摇摆。我觉得日本电视节目蛮恐怖的，就是那个吉田，然后做了一集他们那个吉田观察嘛。 嗯， 然后 你说他自己做他的观察？ 不是不是不是，也是给人家就是观察路上的人。 嗯， 然后是一间拉面店，然后拉面呢就是不是要甩面嘛。 嗯， 他找一个巨乳店员甩面，然后看男性店员，就是巨乳店员会甩， 你说坐在吧台的人吗？ 对，甩 你干嘛？你兴奋？你冷静。 不是，甩完以后会问说，哦，客人那还要再甩面吗？然后看男性客人会不会说要甩面。 大部分的男性都， 所有人都要。 真的假的？ Yep， 所有人。 对，然后旁白又配很好笑的旁白说，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他们不是色胚，就是男人就是如此单纯的动物，他们就只是想要看他再甩面，就是容易的被吸引。 天哪。 对啊对啊，然后甩完面，他第一个做的最久，第一个剪的最长。然后甩完面之后，因为甩面那个， 可是他不会甩的很不专业或干嘛吗？ 他甩的超级不专业的啊！ 对，他会嘿嘿这样子。 他根本不是用手甩，他其实是整个身体这样，这样甩，当然没有发的声音啦， 就全身上下一起律动， 都叫全身上下动，那根本就不是在甩面啊！ 什么烂东西？ 对啊。然后可是因为你把那个汤汁都甩干之后，面就会变很干，然后就一坨。所以对啊，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他剪出来那个男性路人真的超夸张，就是他甩以后他真的看就看得很快乐。 他有微笑看吗？ 他微笑看，然后就还有那种怎么有这种东西这样看。看完以后呢，就问说要甩面，他说还要，然后又再甩，然后还要吗？还要，然后甩，然后最后又问说，因为他那个店员甩完都会，好累哦，对什么之类的。他说那店员还要再甩吗？然后说还要，他说那店员大概还要再甩几次呢？他说锅盖，大概再五次，他就然后那我们一起数哦，一起你三四 go。 说这样可以了吗？说可以了。 这个影片很值得分享，你怎么没分享？ 但是因为就太，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蛮， 我以为至少会有一些人就是腰贵给谁的，他反而会故意说 不要了， 不用。 每个都看得超入神的，每个都超入神。 你也会超入神？ 这个一定要看的吧？ 你会要求多久啊？ 我不知道就再点一碗。不分享的原因就是这个其实很刻板印象性别歧视啊，这个就是很 他也没有做一个对照， 没有。 如果是女性顾客，他们会不会要求对方？ 这个就很变态跟很父权啊，就只能私底下自己看着笑，就分享出去就是 现在讲的大家就狂搜了。 是啦，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散播这个东西出去才对。青春点点点在1:39，飞碟电台 FM 92.1。嗨，你好啊！ 你好，我是 Fanny。 Fanny， 你好。 Fanny， 我也是今天看到新闻， 才又想起了我们。 对 ，Fanny 是姓唐吗？ 不是我第一次打。 哦。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女子。 是，怎么会是我们的听众呢？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时间是我忙完，然后可以洗澡准备睡觉的时候。 是忙工作呢，还是忙家务事呢？ 下班回来以后所有事情都 OK 了，然后要洗澡，一边洗澡一边听。 我们有成功逗你笑过吗？ 有。 他连说 有 都是简短有效率。 请问最近有哪些事情可以让 Fanny 觉得舒压， 动动嘴角这样呢？ 我其实我听你们的对话就可以让我动动嘴角了。 真的吗？ 是啊，因为可能是因为其实我最先听飞碟是有两个主持人是都是从别的台过来的， 嗯， 我跟着他们过来听， 嗯， 光宇哥夜光家族， 对， 嗯， 夜光家族他本来是在景广， 嗯， 那个已经是好久好久，二十几年前了， 嗯 嗯， 然后早餐是从98.1吧， 嗯，哦，唐大哥，唐香龙， 对，他是从那边过来的， 哦， 然后后来到这边，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夜光的习、 嗯， 我不习惯。后来反而发现说，哎，有这个十二点以后这个节目 有两个神经病， 对。 所以你这么多年来也一直都维持着夜，这真的是夜班的生活作息耶。 哎，对。不过也差不多。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差不多准备要休息了。 嗯， 然后后来是大概这几年，我儿子他去南部念书以后，就会觉得感觉不一样吧，就听你们的节目感觉会不一样。 为什么？ 以前是跟儿子一起听，是不是？ 没有，他之前他考大学，他根本不可能听啊。他根本没有时间听， 嗯， 是他到南部以后，然后我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种亲切感吧，就是可以比较 接近你儿子的感觉吗？ 有一点，就是这个年纪这个年龄层的啦， 嗯， 我这是第二次，我第一次 call in 就是在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夜光家族的他在景广主持的时候，我第一次 call in， 然后现在这是第二次 call in。 哇哥， call in到 好久， 对，好久， 好哦。 要做 call in 这种事情不是很简单的， 需要什么勇气？ 对啊， 勇气跟踩出去的那一瞬间， 勇气就是勇气。 对啊， 感谢你 ，Fanny。 没有， 晚安喽。 我只是很谢谢你们啦，还会在平日不会取消这样。 感谢你的收听。 没有没有，那我晚安，我把机会留给别人，谢谢， 拜拜， 晚安， 好，拜拜。 Still coming through. kissing the sky, kissing the sky, yeah. 剑歌金曲。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全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郭美美2017最新专辑《你的名字》，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海蝶音乐。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1:48，嗨，你好。喂喂，你听起来好遥远，你是谁？ 我是李木 书。 李木书？ 李木书？李木书？哦，嗨，你好啊。 嗨，我很久没有打电话了。 哎，对啊。 嗯。 我也是前一两天才知道周日的清晨音乐要停播。 啊，就是对，好。 嗯，然后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以前分不太清楚马克跟强强是谁。 哼。 然后，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我打电话，然后讲过一次说，我觉得考试要到了，可是我时间不够读书。 哈哈哈。 然后还，我记得应该是强强吧。 嗯。 他就很大声，然后叫我暂停，说我要好好读书，然后把电脑跟平板都关掉，拒绝一切诱惑，然后。不然我就是社会中的毒瘤。 不然你就会怎样？ 不然就是社会中的毒瘤。这么夸张哦，我天哪、 啊、那一定是强强讲的。 对啊， 对，然后而且他还就是还要每讲一句他 就要你附送 一句，我就要附送一次、 嗯、 然后我后来真的去找录音档，然后把那一句那一整段完整的写下来，写在我本子上面。 嗯嗯嗯。 然后没有考到我想要的学校。 你说没有啊？ 嗯，没有。 QQ， 我考到就是分数差一点点的学校。 哈哈哈。 然后我也觉得很满意，因为我冲到那么高已经不容易了。然后现在在这个学校，也就是刚刚好符合我的程度。 嗯。 然后也很开心。 好棒 哦！那就好，那就好。所以等于是你是从谷底被拉上来这样子，然后原本你定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 算是，可是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我如果努力读应该可以读到。 呵呵呵。 然后我已经考得比我预期好了。 嗯嗯嗯 好，恭喜林梦书。 还有那个我自己就是 哈哈哈 就是那个有一次有一个讲英文的建筑生进来分享他一次的我忘记什么经历，反正他讲我们听不懂， 他讲你都听不懂。那我记得你那一天不是你也很认真的就是讲了英文吗？ 对，然后我现在是想起来我觉得我很好笑，但没听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勇气可嘉。 对，我觉得很好玩。 哇，你居然都听得到他在讲什么？ 嗯，我们有心电感应， 好强哦！ 就是有印象吧。然后我昨天就提前来说，就上来评论，然后发现其实我们打过蛮多次电话，然后我都还记得我讲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觉得很感 谢。好哦，莫叔，晚安了。拜拜， 拜拜。 话说我昨天也是。用 app 听千分点点周日的最后一集，然后最后也是在 你说你断断续续的时候，我没有断断续续欸。 哦，对啊，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把节目就是在 听节目的这么断断续续， 这么断断续续。 然后我想说，欸，我没有啊。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关掉重开就会好了。所以如果大家的 app 有断断续续的时候，就请你先把 app 关掉，对，然后把那个应用程式关掉，然后再重开， 嗯， 应该会好一些。 嗯哼。 我们应该还有最后一通的空间，0223639955，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拉纳德瑞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 Love。 今晚的最后一通就是你了。嗨， 你好，我是中岛 中纳卡西马先生。你好。 嗨，你好。好可惜哦，你们要结束了。 嗯， 对啊，这个节目也伴我了快一年多。 嗯， 对啊，因为我们是轮班的工作人员。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说整天都是听飞碟的时段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都是用手机 APP 在听。 嗯， 对，因为我们是在东南部，所以几乎到光宇哥节目之后就没有了。 嗯， 对，所以我们只能有时候上夜班就是用手机偷听这样。 嗯嗯， 对对，蛮怀念的。 欸，其实听两个小时电会耗蛮多的，我觉得。 嗯，那我们都靠那个行动电源在撑啊。 对啊， 对啊，啊，其实你们晚上有你们的节目，我们比较不会无聊。 嗯， 对啊，不然说真的，半夜都一直在听听放歌，也是会睡着。 嗯， 对啊，有你们这样疯，其实蛮好笑的。 嗯， 谢谢你，中岛。 对啊，不会的，我还以为你是那个欧马克。 那我是啊， 一样是八点的欧马克。 哎呀， 我是，就是 我从。我突然感觉那个时段不一样，多少人突然变不一样了。 那八点的欧马克是怎样？ 嗯，感觉比较那个动漫气息，跟那个周二天。 什么啊？竟然是？ 你以为你已经很屁了吗？你 还能竟然是动漫气息？我的， 你更屁！你认清你的屁屁气息吧，你这个屁屁果实男。 对吧，啊？跟那个周二天啊，我蛮喜欢那个节目的。 哦，好欢乐哦！今天这个 ending 太欢乐了。 中岛， 尤其，嗯，尤其我们上次讲那个日本那些一怀念的那个漫画， 嗯嗯嗯， 对，然后我同事在旁边听的，哦，好热血，我说哇，好怀念哦， 好， 真的真的， 谢谢中岛，你告诉我， 对啊，哦，超怀，本来说很想要去叫你们说可以找那种 点播， 对吧，啊？对，那什么一个什么《魔神英雄传》，哦，好怀念。 嗯嗯嗯 嗯， 好的，晚安了，中岛。 好，谢谢谢谢，怀念你们的，还有玛丽。 嗨，拜拜， 拜拜，嗯， 好，谢谢。 1:55，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我本来期待他会说，嗯， 好想在你维基写个什么充满动漫气息的什么东西，什么标语之类的。 你以为他要讲什么？ 我以为可能要讲说，办到十点的时候，我觉得你蛮酷的， 就是你选播音乐都很有 sense， 都排得很好， 对， 我觉得 什么之类的，就是 你那个跟中二动漫气息， 就你八点的时候比较有动漫气息。What？ 我梦里都是你，每天每天在压抑。 希望大家在梦里会想我们。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费翔的《梦里都是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继续的追踪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欧马克的 Facebook， 玛丽的象牙塔的 Facebook， 然后强强呢是 吴仲强 Hank Wu， 跟大家说声晚安，明天见， 拜 拜。 再被你占据，回不去，回不去。梦里有你，我竟然不醒。我梦里都是你，我梦里都是你。想问你太好。再陪你占据，回不去，回不去。梦里有你，我情愿不醒。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哎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11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 早 救 治。 7-11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奥斯卡奖、金球奖，越来越爱的电影原声带。最佳电影主题曲、最佳电影配乐，《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发烧珍藏。 UFO 杀人死亡，杀人死亡。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佳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你想过每隔十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